现在是。 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好，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 Leo。 我们今天有个主题叫做开学音乐，没想到你带来第一首竟然是洛基的配乐。 这个是 Eye of the Tiger。 据统计，这个是全球最多健身房放的音乐。简单来讲，就是明天中小学要开学了，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振奋一下精神。 好。Leo 一来节目就精神百倍，刚本来昏昏欲睡的各位都已经清醒了吧，就像我一样。这个曲子是 Eye of Tiger， 然后这是 Leo 为各位中小学开学的爸妈跟同学选的第一首歌，接着开学音乐以此为开场。好，你的逻辑就是这是健身房最常放的音乐，所以鼓励大家可以动起来了。 对对对，在放的时候你脑袋有没有出现那种80年代的装扮，就是汗衫，不过汗衫是亘古不变的健身房服装了。然后那个袜子要膝盖以下，然后你要戴个那个头带，然后头发蓬蓬的，然后在那边举哑铃或跑步或是那个后背举之类的。然后画面还是要是那个录影 SD 画质的， 录影带有点糊糊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OK， 明天中小学开学了，原则上那是一个孩子伤心父母开心的日子。我终于我也来到了这一天。说实话，幼稚园开学其实你还不会有那么深的感触，因为就是幼稚园嘛。可是等到了小学一年级要开学的时候，那真的是你觉得你要 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 哦，爸妈心情就是从幼稚园到小学是真的是差很多，就会有突然觉得小孩长大的感觉吗？ 对，而且是现在的一年级跟我们那时候的一年级，你觉得完全是不同次元的概念。 真的吗？他们竞争很强烈吗？ 会有耶，特别是现在又有 Facebook。 其实以前人跟人之间 的连结没有那么强，你会觉得你听到的是隔壁的隔壁的谁的谁，那个人搞不好还在美国。 嗯， 但现在有 Facebook， 有各式各样的东西， Facebook、 Instagram、 有 Twitter， 你很容易看到其他家长贴出来的资讯，各种家长的社团啊，或什么什么的社团啊。那有些可能，有些你可能看到有些是贴出来求助的，怎么办？我的小孩这样这样这样。那有另外一种是，怎么办？我的小孩这样这样这样，他每次都只考99分，考不到100分，我该怎么办？ 过分哦，这些爸妈。 那说实话啦，心照不宣嘛，大家都知道有人就是贴出来炫耀的。 对啊， 对，所以就是说没有造成焦虑，那个是不可能，只是焦虑的程度的差别而已。 嗯， 就以前我们去一年级，就是一个呆呆的一个小孩，就是这样到学校去，然后老师说什么就做什么。 嗯， 然后就这样存活下来了。 对啊，而且爸妈好像都没有太管的，就是给你一顶小帽子，然后就给个书包，就把你推去上学了。 对啊，对啊，对啊，现在好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现在很多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你觉得已经18般武艺，样样俱全了。 真的耶。 对，你觉得他好像开口就开始要跟你聊一下今天华尔街日报的内容了。或者直接跟你谈谈纳斯达克的个股的展望之类的。 很有，对啊，真的有那种错觉。 所以小孩多半当然还是懵懵懂懂了。但是我假定现在在收音机前面的还是以家长为主，可能你也带着小孩。但总而言之，振奋的音乐，振奋人心的音乐，对小孩或者对家长来讲，那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今天是一个概念专辑的概念。 今天的整集节目就是一个概念专辑。 对对对，以开学为概念的概念专辑，这样子的概念。 好， 那再多啰嗦一下，国中的时候听到概念专辑这个名词，觉得哇，太高深了，而且它又是跟前卫摇滚、艺术摇滚、progressive rock、avant-garde 这些，你写在用签字印在纸上，你都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的东西。比如说什么Alan Parsons Project 他们的概念，就是平克·弗洛伊德的概念专辑，哇，你这个都快膜拜下去了。那当然，后来你渐渐知道，所谓的概念专辑就是他无道一以贯之了。就是所有的歌就是为一个概念去服务。哇，今天讲的好道统的感觉啊。 没有，可是我真的觉得概念专辑影响我们这代人太深了。所有做音乐人都觉得我要做一张概念专辑，或者你做了一张概念专辑感觉就是很上道的感觉。 对，所以如果在那个时代80年代在写乐评的人，如果你们刚好听到了，我要向你们致敬，你们创造了一整个音乐时代的焦虑。就跟现在父母的焦虑是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现在概念专辑创造这个概念专辑概念人应该焦虑了，因为没有人在这样听音乐的，大家都是前奏单歌单曲发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今天还是复古的心情，因为 Leo 的以概念专辑的想法为各位创造一个有趣的，对对， 开学的概念。好，那一开始当然是先开场，先振奋一下人心，觉得要动起来，动起来啊！然后接下来开始进入概念本身。开学之前，你必须学生跟家长，你必须要先跨过的一个门槛，就是醒来。 哇！ 对，所以第一首歌我们给的是 Moody Blues 的 The Moody Blues 的 Your Wildest Dreams。你最狂野的梦，你最狂野的梦就是一直睡觉，然后不要醒来去上学。好，来听听看。 就像悠悠说的，在这个开学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很简单，就是要从睡梦中醒来，没有办法再睡到日上三竿了，就是该上学之前就要提前起床了。然后这个是六放为我们选的开学之歌的概念专辑的第一首。上面我刚刚偷瞄了一下你的曲单，就觉得好好玩，光看名字大概就可以想象这太合情合理，这一系列的歌曲。然后下面这首歌是 Forever Young， 对， Forever Young 就是当年阿尔发村的名曲。那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符合台湾对流行音乐的喜好，所以在台湾受欢迎的程度，我觉得大概远大于美国了。那时候欧陆的流行歌曲跟美国的流行歌曲，英国不算，英国不算在欧陆。所以音乐人创造欧陆这个名称，对，你会觉得欧陆跟美国那是完全大相径庭的东西，很多在欧陆很受欢迎的东西，在台湾很受欢迎，又在美国就啊谁？比如说 Modern Talking， 比如说 Alphaville 大概还好啦，那还有其他一些等等等，好，特别是那时候的舞曲大合集，很多是欧陆来的东西，可是他们在美国可能没有什么知名度。好，现在回到概念的概念本身，下一首歌刚刚光下讲的是 Forever Young， 那就当你设法从梦中醒来的时候，跟小孩哎，孩子起床了，一年级了，你现在是个大孩子了。哇我不要，我要当小孩。 我要 forever young。 对，我要 forever young， 这是他们的心声。我要宁愿当幼稚园的小孩小朋友，我不要当幼稚对，我不要当一年级的大孩子。对，这到底是在激励人心，还是在让局面更加难以收拾？好，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forever young。 Expecting the worst, are you gonna drop the bomb or not? Let us die young or let us live forever. We don't have the power, but we never say never. Sitting in a sandpit, life is a short trip. The music's for the sad man. Can you imagine when this race is won? Turn our golden faces into the sun. Raising our leaders, we're getting in tune.Explained by the madman.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who will never? Forever young, I want to be forever young. Do you really want to live forever? Forever. 现在听到的是 Forever Young， 这就是 Leo 说当小孩要上学的时候，起床了，你要去学校了，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你不要再赖床了。这时候小孩就说我要 Forever Young， 我不要长大。这是 Leo 的逻辑，他描述的画面。然后刚刚这首歌，我刚刚就说听起来那个最后那个尾奏好好听哦，嗯，我发誓我80年代听的时候真的一直以为那是真正的法国号，现在我长大以后再听根本就是合成乐器。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嗯， 但你从来没有这种疑惑过？ 我从来没有这种疑惑。 你没有古典音乐的包袱。 对。好，那终于起床了之后， 嗯， 你就刷牙洗洗脸，开始面对这个令人抓狂的礼拜一。 我看到， 所以下一首歌就是Bangles 的 Manic Monday， 嗯，献给开学日，明天 孩子跟爸妈们。 好。少就是我有这样经验，就是看到某人排出来的歌单的歌名，竟然会忍俊不住。Leo今天带来的音乐，我刚瞄了一下每首歌的名字，我真的觉得，就觉得忍不住笑出来，好期待哦！现在这个是Manic Monday， 然后也是献给所有开学爸妈小孩们，就是明天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 赏屋品咖啡，两种品味品自高。土城家乐福商圈纽约爱美邀您品尝爱月原生咖啡，预约专线02-8262-1919。诚信为本，让利优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爱月平台和商品的经营理念和模式。您为什么可以相信以上的宣示？因为我们过去25年始终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节目品管原则，知错认错，有错必改，否则无法永续经营。爱月品牌老字号，没有新口号。爱月平台所有商品来自古典，进入生活，创意上架，欢迎参观。印证追求美好的心，我们有没有改变？少了音乐，没有品味。爱月原生咖啡豆不会少了音乐这一味，来自古典，进入生活。爱月原生咖啡豆，用音乐品味人生。平台用心关爱，近月远来老少咸宜，全球最大的华人经典音乐平台，人在做，你在听。 Quand je pense à toi soudain 有温度，会变化。 台湾最专业的爵士音乐频道 JOL 24小时独家为您服务。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李奥，李奥今天带来了我开学音乐，就是要开学了，所以呢，他选的每一首歌，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都超级有趣的，就像你说是概念专辑的概念。 对， 现在要听到这是什么曲子呢？ 那个当我们终于起床了，面对那个令人抓狂的礼拜一之后，我们免不了安抚一下小朋友。Take it easy， 放松一点， 对， 不要害怕。好，这是 Andy Taylor， 这是以前 Duran Duran 的吉他手的单曲。这首歌很难找，而且他当初是放在一个很有趣的电影叫做《美国国歌》里面的原声带。等一下可以来简单介绍一部电影，介绍一下那部电影。那我们现在听听看这首歌。 好，放轻松啊。 Yeah. 如果按照 Leo 的这个安排的话呢， 这首歌就是叫小孩啊，不要紧张，第一天当然会，可是呢一下你就是可以很快可以适应环境的，然后但是呢小孩的回应会是下面一首歌吗？ 我先岔题一下， 嗯， 好，当初这首歌它是一个原怎么讲，一部电影的主题曲， 嗯 那首歌曲叫美国国歌， 嗯， 是当年美国男子奥运体操冠男子冠军的那个人去主演的。 哦， 84年洛杉矶奥运。 嗯， 为什么美国有办法拿到男子体操的金牌？因为那一年苏俄抵制没来啊。 哦哦 哦，要不然哪轮得到他们呢？ 哇哦， 反正那就是一个非常 YA 的体育励志片， 嗯嗯嗯， 但是这首歌就很好听，每次听到我就忍不住要跟着拍手 Take it easy， 而且你拍的好准哦。 好，嗯，那么回到我们那个概念的概念，你说放轻松一点，放轻松一点，去学校老师怎么说你怎么做就好了， 嗯， 然后这时候多爱小朋友就会开始用情绪回应，哇你怎么了？有话跟我讲，我们好好谈一谈啊。所以就是下一首歌叫《Talk to Me》， 嗯， 顺便向 Stevie Nicks 抒情一下。 好， 对，最近每次来我都要播。 好， 对。 I see your expression when the phone rings. We both know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here. There's no sense in dancing around the subject. A wound gets worse when it's treated with neglect. Well, don't turn now. There's nothing here to fear. Yeah. Talk to me， 然后这个是家长的心声，说孩子告诉我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嗯，我要说 Leo 真的是很用心的准备今天的节目，然后用音乐侧写了一个家长的心情跟孩童的心情。嗯，那不知道就是说在载具或收音机前面的装置前面收听的朋友，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焦虑跟经验，就是小孩要上学了，或你自己是一个学生要开学的前一天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上班族每天都会有这种心情，每个礼拜天都是这样子啊。 对啊， 所以完全是可以类比的。然后在下面一首歌呢，我看到也是笑出来了。 下一首歌就是 Papa Don't Preach。爸，你不要再骂我了。但其实这可能会发生在再大一点的孩子啦。对，在小一新生可能还，我不知道 会不会讲出这么成熟的说法， 我不是很确定。但希望最好是不要啦，那就是乖乖穿好衣服就上学去了。对，反正这是在模拟一个情境，这是一个概念的概念。所以当你沟通无效之后，小孩就跟你说，爸，卖个马，不要再骂我了。好啦，好啦，我去。Papa Don't Preach， 马丹娜的名曲之一。 好，听一下吧。 听到就是马丹娜的 Baba Don't Preach， 那前奏一开始我就跟 Leo 说，诶，这不是伊能静的歌前奏吗？对，好像有一首。 对，是的，我就很爽朗的回答，是啊。 然后这个马丹娜那时候这首歌，温室他的那个形象好像还是黑白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个音乐录影带，然后那时候青春，然后又叛逆，然后是一个很棒的舞者，然后这首歌也是，也许小医生还不会抱怨，但我觉得可能到十岁十几岁开始，真的家里小孩就会说，不要再说了，停止吧，就是有某种叛逆期来到吧。 那张专辑《True Blue》也是他大卖的专辑之一，单曲很多，《Papa Don't Bridge》还有那个《La Isla Bonita》，然后《True Blue》跟。脑袋临时卡住，里面大概有四五首单曲都是排行榜很前面的。然后那个专辑封面就是头这样往上抬，有没有？ 啊，就是那 就很多人模仿的， 对对对对， 叶爱玲啦、啊、什么啦、啊、之类的。 哦，对对。 好，OK， 那么小孩终于出门了，到了学校之后呢，那又是另外一个光景了。其实有时候你到学校去跟同学混熟了，有朋友了，玩在一起。那个同侪的感觉就会让你忘记很多烦恼，克服很多东西。所以下一首歌就是 Playing with the Boys， 好 就是肯尼登入的歌，我 Kenny Loggins 我都这么翻译， 登入 Loggins 你翻译的。 好，这是 Top Gun 的原声带里面的歌，就是一堆 MV， 就是一堆那个肌肉男孩在那边打排球。 哦， 哎，好，没事， 好好好， Playing with the Boys， 好。就是肯尼登入 Kenny Loggins 的这首歌， 好几次，因为是 S Kenny Loggins， 肯尼登入好几次 ，Kenny Loggins 的这首 Playing with the Boys， 然后就到学校里面，还有跟同学玩啊。 对，没错。然后玩、嗯，男孩子们玩在一起呢，玩到后来就会开始变成恶魔，破坏这个，破坏那个。 哦，对。 对，我们家目前的感觉是还好啦，但是你说不准。 嗯。 对，因为一堆男孩子在一起，那个破坏力是真的是非常强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下一首歌是 Sting 重新唱他在 Police 时代的歌， 嗯， 是那个电影是《魔鬼战警》嘛？那个那、 哦、 那名字太难记了。席维斯·史特龙跟卫斯理·史奈普合演的， 嗯， 啊，英文叫做《Demolition Man》，就是他那首歌的名字。他在1993年重新诠释的，来听一下，就破坏王。嗯 热血沸腾的音乐是 Sting 的，嗯，你说这首曲子叫 Demolition Man， Demolition Man， 嗯，就是这是可能是小孩跟在学校玩得很疯的时候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对，没错。 嗯， 好，那么在经过了五天的一周的各种翻腾之后， 嗯， 好，终于到了大家都期待的，特别是小孩期待的假日。 嗯， 所以我们前一个小时我们就用还是马丹娜的歌 Holidays 作为一个段落的结束。 好， 哎，父母小孩们可以休息一下下。 嗯。这个是 Leo 家想家里如果有小孩的话开学的一周生活。从我要 forever young， 我不要起床，我不要变大孩子。然后到了学校呢，跟同学玩得很疯，然后到最后终于又可以进入假期。嗯，今天是为开学特别选曲，然后大家参考一下他这个歌单，我就是看忍俊不住的一个歌单。然后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声音纺织机，今天为各位请到的朋友是李耀。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的朋友是李奥，李奥，今天选曲是开学的音乐，特别是因为呢，李奥，家中可能有个刚要上小一的小医生，然后不过我们刚有看了一下，我在想声音纺织机的听众该不会都是青少年跟老人家吧？我意思说，你知道，中年。家有小孩的族群，请问你们在哪里？有人在听吗？会，如果家里有这样状况的小孩，一定深有同感。可是真的也回想起来，我们听众好像很多，真的就是，要不然就是青少年，要不然就是边缘老人，就像我爸这种。好，所以如果你有你是家中有这种小孩要上学的话，也可以出个声让我们知道一下。今天的选曲都非常非常精彩，虽然呢我必须要老实说，有很多曲子我之前就听 Leo 放过，而且都是他的挚爱，没想到你还可以把这些曲再重新编排一次，又成为另外一个概念专辑。我们在广告之前听到了，终于一周课程结束，可以进入假期了，又是马丹娜的 holiday。 下面我刚刚就问他说，为什么要放 Dancing in the Dark， 跟这个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没想到有的答案是， 现在小朋友他们有时候会面临一个人生课题，那这个人生课题，我们可能我们这个年岁的人，当年我们可能要等到我们国中高中甚至大学才会面对，就是感情的课题。 小学生 没有，其实就是有点在那边玩嘛。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幼稚园小朋友可能就说，我以后我要跟谁结婚，我要怎么样，谁是我的男朋友，谁是我的女朋友。然后可是讲一讲，讲到可能过一阵子之后，他就说我跟他之间好像没 有真爱。 对，当然他不会讲说我们的感情好像淡了。如果讲这句话的话，那个就那就有点，大家可能就说谁谁谁对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了。但其实有一个状况是，有些比如说今天假设 A 喜欢 B， 那可能 A 就一直去管 B。 天哪，这么小就完全已经得到了精髓， 他就可能觉得今天你是我的男朋友或是你的女朋友，那你的一切都归我管，我就要管你的什么什么。 哎呀，好可怕。 不过话又说回来，小朋友喜欢管人，我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趋利，对不对？是你与生俱来想要去获得的。 可是老实说，是不是都是女生喜欢管男生？ 不知道哎。可是我觉得男生如果得到这个权利的话，他一定也会想要去管人。我觉得谁不想当班长，谁不想当风纪股长？ 对对 对, 对， 我想记别人的名字啊。 对 对, 对, 对， 只是说小时候女生总觉得成熟的速度比男生快一点，就他们的脑袋发展的程度一定是高于男生。就。男生还在已知用火的时候，他们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了。 然后就以爱之名。 对，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下进入这个后面那个小时，进入另外一个课题。当你要面对感情的时候，嗯，你的感情其实根本是一团混沌。你们以为是这样的，但其实根本是天差地远。嗯，反正大人也就是看看笑着了。不过，当有时候真的小孩子因为了这样子产生一些烦恼的时候，你还是得要去开导他。但这个烦恼其实就在于他怎么不跟我好了。好，所以其实他们所谓的，有时候他们讲所谓的爱情，其实就是友情了。嗯，他们分不清楚而已，有可能讲把爱情挂在嘴上，觉得哇好酷哦。对啊， 哪有以前小时候只要讲哦谁什么谁跟谁在一起，大家都会觉得哟，都会很不屑，怎么会现在变很酷了？ 现在不会，现在我觉得好像不会，对，现在好像不会、哦，对啊，因为幼稚园两年下来，好像不。他们似乎不会说、啊、男生爱女生或女生爱男生、啊、就羞羞脸，好像没有、欸、 已经没有这样子了、 哦、对啊，这、嗯、我可以视为某种两性平权的提升吗？ 啊，可以可以。 太严肃。 对， OK， 所以呢，从一开始的一团混沌开始出发，带来这首曲子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 Dancing in the Dark。 嗯， I get up in the evening, and I ain't got nothing to say. I come home in the morning, I go to bed feeling the same way. I ain't nothing but tired. Man, I'm just tired and bored with myself. Hey there, baby, I could use just a little help. You can't start a fire.Just dancing in the dark. Messages keep getting clearer. Radio's on and I'm moving round the place. I check my look in the mirror. Wanna change my clothes, my hair, my face, and I ain't getting nowhere. I'm just living in a dump like this.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somewhere.Baby, I just know the kiss. You can't start a fire. You can't start a fire without a spark. This guns for hire. Even if we're just dancing in the dark. There's a joke, here's some wine, it's on me. I shake this world off my shoulders. Come on, baby, the laugh's on me. Stay on the streets of this town, and they'll be carving you up alright. You say you gotta stay hungry. Hey, baby, I'm just a five-star tonight. I'm dying for some action. I'm sick of sitting around here trying to write this book. I need a loveCome on, baby, give me just one look. We can't start a fire. Sitting round crying with a broken heart. This gun's for hire. Even if we're just dancing in the dark. We can't start a fire. Worried about your little world falling apart. This gun's for hire. Even if we're just dancing in the dark. 听到是 Dancing in the Dark， 是 Bruce Springsteen 的作品。然后这个也是 Leo 说进入学校之后小孩们很快就遇到感情的问题，所以接下来爸爸Leo 爸爸要开始对小孩的感情世界做番描绘，也就会太牵强了点。 嗯，那其实刚怎么说？其实这个就是友情啦。 嗯嗯嗯嗯， 对啊，只是当友情当中掺杂了一点占有欲的时候，就变得跟爱情有点像了。 对 ，#像极了爱情。 好烦，不要不要 哦！我终于也跟 终于用到了。 啊，因为其实怎么说？我觉得这都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友情跟占有欲这种东西， 嗯嗯嗯， 只是，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话，这两个拼起来有一点像爱情，所以让小朋友说会把爱情或者感情挂在嘴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理所当然的，倒不是说他们早熟或者是怎么样什么的啊，天哪，他们现在这样这样这样，特别是这种小小朋友， 嗯， 因为你的占有欲，你想要你喜欢的东西，你想要把它拿在手上，你想要去控制它，你想要拥有它。谁都会啊， 嗯嗯， 然后友情的话，你觉得你跟这个人很好，也这个也很自然的嘛。但这两个东西掺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我要喜欢这个朋友，那我希望这个朋友的一切都能符合我的期望， 嗯嗯， 对，那这个时候就变得控制欲就会跑出来了。你当然你可以用比较单纯的角度去想的话，只是就是小朋友之间的某一种，交流。 嗯， 但你要把它想得很扭曲的话，你就你有各种黑暗的说法都可以讲啊，对 嗯 嗯，好，所以反正总之，你不要把小朋友挂在嘴上的爱情，去污名化， 对， 不要觉得这是一个牛鬼蛇神，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小朋友听听，你就笑笑的听，然后需要开导的时候开导，你不要一听到小朋友讲爱情就觉得也好可怕，好可怕， 嗯嗯， 你不要 give love a bad name。 哦，哇哦！接到下一首歌 ，Bon Jovi 的他们出道专辑里面的，算是第一首主打歌吧，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嗯。 哇，这每首歌都超经典的，我们听到就是Bon Jovi 的 You Give Love a Bad Name， Leo 健这样都可以连到开学日。 其实其实他我基本上我是截取歌名啦，如果你再去听歌词的话那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没关系，反正我就是以这个为名，然后带一堆八零年代我喜欢的歌来放。 对，接得太好了， 就像拼乐高一样，比如你今天买的是42103这一组，可是你就可以把它拼成你想要的东西，不见得是42103的样子。对不起，我用了行话。 对啊，你这42103又是什么？ 就每个乐高都有一个编号。 哦。 对，所以如果是特别有名的几组的话，一听你就知道这组是什么什么。 哦。 对，比如说哦是千年鹰，或者是比如说是兰博基尼，或者是什么。保时捷99911GT3RS 因为 Leo 在以前还在模型迷的时候，我之前还跟你跑去模型店买了两只模型，而且装了电池，那个变飞马还会飞，恐龙还会走路的那种，那超级厉害的模型。 对 ，Zoid。 哦好， 台学名叫机兽型。 哦， 好，没关系。 那现在那些你的那些模型呢，都放到Leo纸箱里了吗？也就是你的粉砖了吗？ 对对。所以等我的小孩再长大一点，他就会发现也截然不同的世界。 嗯， 原来爸爸你， 对，对啊，因为我发现Leo 他很巧妙隐藏了他的各种的幼稚的兴趣，然后他的小孩好像都还不知道爸爸是有这方面。非常丰富而且惊人的收藏，然后他对，就像你说的，等到小孩有天长大就发现他所想要的爸爸早就已经拥有了， 这些都是你的。 好好， 先决条件不要给我弄坏。我最讨厌缺件。好，那么刚刚说你不要把小朋友嘴里的爱情污名化之后呢，你接下来就要好好的跟他讲，不需要急啊，如果你小朋友如果真的因为这件事情苦恼了，比如说他不爱我怎么办啊，如果哪一天真的跑来这个苦恼了，那你就要跟他讲 You can't hurry love， 对爱情你不要操之过急。这是 Phil Collins 在他的 Hello I Must Be Going 专辑里面的畅销单曲，这算是他超级大红大紫之前的歌，就是大概有七分红的，如果后面的歌是十分红的话，这首歌大概是七分红。You can't hurry love， 来听一下。 好， it's a game of give and take. You can't hurry love. No, you 这个是一个爸爸的心声，就是好了，虽然是个大孩子上小学了，但是对一切事情还是不需要操之过急，因为还早了。这个开学歌曲的范围也实在是蛮广的，可是每一首都好好听哦，就是我们最喜欢的80年代的经典之歌。Leo 今天巧思安排，下面一首要听到什么呢？ 下面一首歌是 Steve Winwood 他的算是也是冠军单曲吧。我的歌单排出来之后，我就要看，英国歌跟美国歌的比重是多少？以80年代来讲，你免不了的英国歌的比重会蛮高的， 高的，对， 你逃不出他们的掌握。 嗯， 所以 Stephen Wood 就是一个英国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跟一个黑人歌手叫 Chaka Khan 合唱的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记错了，可能有误，反正总之就是。对爱情不要操之过急，在现阶段你要寻求的是一个更高阶的大爱，你要爱你的 那读书呢，重点不是应该读书吗？ 你要爱你的课业，你要爱你该做的事情。 好 不要局限在你跟你同学之间的亲密互动。 对，有道理，是是 Thank you Papa don't preach。 好，我们听这首 Higher Love。 对不起， 好， 放错了，我们再一次。 好。 欢迎回到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听到的音乐呢，都是我们今天的朋友李奥带来的。在声音纺织机里面，我的朋友们我觉得都太厉害了，然后大家选的音乐都好用心，而且真的每个人有不一样的风格。每次跟李奥一起在听他选音乐的时候，都觉得我是觉得都超开心的。然后李奥他今天的主题很特别，就是开学音乐。因为暑假结束了，所以从暑假结束的心情到出进学校以后，人可能要在未来面对人生课题等等，李奥都为大家想过一遍了。好，刚才听到刚刚听到了这些音乐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来听。我不懂诶，为什么有一首歌叫 Black Cat 是什么意思啊？ 其实哦，这个是我对我自己小孩的期许。猫跟狗我都一样喜欢，我没有特别喜欢猫或者特别喜欢狗，两个我都一样喜欢。而且我觉得怎么讲，猫跟狗的差异我觉得在于，当你讲到强韧，不是强悍哦，当你讲到强韧的时候，感觉猫那一边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处事的方式。对，狗太容易很忠诚的就跟别人对完全掏心挖肺。对，那我想我对我自己小孩的期许是，你值得掏心挖肺的人，你再掏心挖肺。因为他常常会变得会对别人很好，他很喜欢朋友，然后会对别人付出太多，就当别人对他没有那么好的时候，他就有一点难过。所以当然这样不是一件坏事，但我不免还是会期许他，你可以在心理上面再强韧一点点，就是你得要适时稍微保护一下自己， 拉回来一下。 对，所以 Black Cat Nine Lives 九猫有九 爸爸的教育方针。 对，我希望你可以留一点余裕给自己，真的不需要看到什么人都对他掏心挖肺，你要强悍一点点， 而且要认清朋友，就是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所以就是各位小孩们，大家要，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当然现在是可以敞开心房，但是随着年龄渐长，你的爸爸会教你很多事情。 对，我希望你可以温柔的强悍，当像一只黑猫一样，你可以看起来很 tough， 你可以看起来很温柔，该温柔的时候就温柔，该强悍的时候就强悍。 你们要看李奥现在的表情，他真的好像在跟他儿子讲话。 Papa don't preach， 手都抵出来。 你要有九条命，一条命都不要给我少。 好 ，Jenny Jackson 的 Black Cat，非常有劲的一条歌，我非常喜欢。 Leo， 我觉得还有， 对呀、啊、 ，Sorry， 没事。 这是 Black Cat， Leo， 我觉得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有越来越偏的倾向，从一开始好像我们说是什么开学音乐啊，什么怎么到下半段开始变成你对儿子的教诲的音乐选曲， 那个为子祈祷文 是 吧？ 什么为子祈祷？ 现在课本应该没有那个了吧？麦克阿瑟为子祈祷？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跟你儿子一起听你的指导。刚刚那个 Black Cat 就你说哦，希望做人要像猫，嗯，要适时的对人产生这个有点距离，一点神秘，不要事事都敞开心胸。 真的， 是 真的，他是看到人就掏心挖肺，你知道吗？我们不止一次跟他讲说你要酷一点或什么， 嗯嗯嗯嗯， 对啊。 没有，就是说其实上小学以后是另外一个社会，就是进去以后小孩你的自己的生存能力啊，人际关系啊，这是重新要就重来一遍。 对， 因为就是进入了苍蝇王子。 突然讲到苍蝇王又开始焦虑了。 好，其实这焦虑还是爸爸妈妈。好， 这个其实岔题讲一下，其实 Janet Jackson 他歌的那个 MV， 尤其是他那张专辑就 Rhythm Nation 1814那个，我偶尔还是会拿出来看，因为我很喜欢他那一系列 MV 黑白的或什么，他跳舞的感觉，我觉得很好看。我甚至喜欢过 Michael Jackson 编舞的那种感觉，但是觉得他们的整个服装什么那些，我就说那就是好莱坞的威力。你砸了这么多的钱去制作，你就会得到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就会。理论上就会大卖， 对 对，人家那个黑白的，然后感觉那种很阳刚、很强悍的，他本人或他的舞群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就哦，看得好过瘾。所以那个儿啊，希望你强悍一点， 爸爸。 那么最后这个。 你要实在太好笑了， 爸爸说教的结束。 对啊，我就说看下一首歌。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这首歌难道是你对孩子人生的期许吗？ 就是如果你可以做到爸爸妈妈要求你的， 等一下只是开学而已，你讲到哪里去了？好好， 自然会发现这个天堂就在你身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对不起，我已经笑到不行了。哈哈哈，为子祈祷文。 OK， 所以下一首歌就是Belinda Carlisle 的歌《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他是以前 Go Go's 的主唱，然后后来是出来单飞，那这首大概是他最有名的歌之一吧。 好， 天堂就在你身边。 所以听到这首天堂就在你身边，好，就是Leo 要告诉大家人生要活得快乐，这样子你就会发现天堂并不远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翻译，人间即净土。 你为什么要这么这么有佛法的感觉？ OK， 你会发现好像这是一个结尾，可是现在才4:43啊。其实这是我在排歌单的时候我就有的自觉，因为我很清楚，对，我很清楚，我讲到大概后段开始我就会进入说教模式。 哦，所以你就特别， 对，所以我知道，对，我必须要提早结束，要不然的话你们会一直听我说教，然后越来越激昂，一直到4:55。 嗯，因为我看到下一首曲子叫做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对对对， 好吧，你要说 教，所以就是我们的开学专题到这边就一个结束了。 结束了吗？ 对，结束了，结束了。We don't need another，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这个记得是之前有听众说可以播播看的，那我就带来播了。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是《冲锋飞车队》这个第几集在很难讲，《冲锋飞车队》某一集的主题曲。Tina Turner 在里面演一个女王。那个造型非常 酷。我要讲一下，刚才在放那首前面那首歌的时候，我跟Leo抱怨说，我的相机上传资料在云端，突然2019年前都消失，我就觉得那个云端很糟糕。但是Leo立刻露出了某一种表情，就说：“那应该就是有某动作出了问题。”我就大发火，我说：“不会是我的问题，绝对不可能是我的问题。”神奇，因为Leo。他就是，我怎么说呢？好吧，他从小就是我的机械跟数位这个操作方面的一个咨询的对象，所以他突然又这么说，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我曾经干过的傻事，但是这次绝对不是我的问题。 好吧， 可恶，还我的相片。 好。 好，来听这首歌。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Out of the ruins, out from the same mistake this time. We are the children, the last generation. We are the ones they left behind.Never gonna change. Living under the fear till nothing else remains. We don't need another hero. 这是奥播放。哎，有人说今天节目真的是太棒了耶！ 谢谢。说一下这首歌哈， 嗯， 因为其实以前小时候就很喜欢看《冲锋飞车队》系列的电影，因为它是一个很狂野的想象。 嗯， 对，这个沙漠。然后改装的飞车，然后穿着各式皮盔甲的人， 嗯， 奇形怪状的，然后在那边进行各种惨烈的争斗， 嗯， 那当然那是一个非常有开创性的电影类型嘛，一直到后来他拍了《愤怒道》，我个人认为是杰作中的杰作，不单只是技术上的杰作，是电影本身就是一个，他告诉很多导演你怎么样用一个直线叙述的故事讲出一个好故事， 嗯。 我觉得现在正在上演的某部大片的导演，你应该去看一下，我就不说是谁了。 用直线叙述故事说出一个好故事， 对，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很多人说故事都非直线叙事的， 应该讲说你怎么样你简单的讲出一个能够撼动人心的故事，我觉得 这变成是一个很难去很难得到的能力， 了解， 就变成你要用各种用不用讲旁门左道了，你用其他的方式把你的东西变得很复杂， 嗯， 才变得好像有深度一样。我觉得就有一点太机关布景派了，而且这个机关布景派是在，嗯，并不是说你真的是机关布景，是你的文本上的机关布景派。 嗯嗯， 好，这个多说了。 我了解意思，就是的确大家会觉得简单的。直线叙事的故事好像已经以前常常用，所以现在大家会喜欢找一些鬼奇的叙事的方式， 嗯， 那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叙事方式大家很爱，可是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不见得这是有力量的方式， 或者是比如说你在写歌词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堆砌一些很华丽的词藻，嗯，而且堆砌华丽的词藻你 很可能会犯下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你用错了， 嗯嗯， 就贻笑大方了， 嗯嗯嗯， 对，如果你只是用很平易的文字你把你要的东西表现出来了，基本上你不会犯错， 嗯嗯， 你会成为一个经典。 OK， 你现在是对我们说还是对你儿子？ 没有， 好，开玩笑， 那个亲子时间已经结束了， 好，结束了，好 那我觉得多说一个 okay， 有空的话去 Google 一下 Tina Turner 在冲锋飞车队里面的扮相， 嗯嗯， 对，他那个他头上有个很有趣的吊饰，他两边耳朵两边有个像电话线那样子的东西，每次我看到那个造型我都会看有没有扭曲，好像把，如果有扭曲 你要想把它扭回来你要的强迫症。 好，最后的这个是最后这首歌纯粹就是出于一个个人的喜好， 好， 它是 Country Club， 就是 Boy George 那个团的文 化俱乐部， 嗯，歌词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翻译才是一个好的翻译，所以我们就讲英文吧。Karma Chameleon， 而且每次我以前要挑战那个副歌，老是失败。 哦， 对 ，Karma Karma Karma Karma Karma， 到底该哪一边要进 Chameleon 这个字？失败率高达90%，一直到最近我才终于 OK 了。 嗯， 好，所以出于个人的喜好，我们以这首歌作为结尾 ，Karma Chameleon。 然后今天非常谢谢李耀来，就是开学音乐有没有提振父母的精神， 嗯， 然后希望大家的暑假结束又是新的开始，最后就来听这首歌吧， 嗯，并且体认人间即净土。 好，感谢李耀，下回见，拜拜。 拜拜。